请掀开经本，科会的科会的卷上167面，若你田猎自行者，设金矿伤命宝。这个一句经文，我自己在早年第一次读这部经的时候，有很深的感触。勤猎就是打猎，自勤就是任意任性，杀害一些动物。这里面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手段可以说是很多，目的呢都是猎取野生。这个打猎或是用网啊，古时候在用弓箭，现在就是用枪械。这个杀害众生数量毕竟还是有限，可是我们是打鱼，这个打鱼一般渔夫是用网，这个网一网打下来依旧还是有限。我们过去干这个事情呢就太恶劣了，我们用黄色炸药就打人，这个炸药爆发之后啊，那个鱼是成千上万条，它不是被炸死的，整顿震死的。我过去跟着我父亲打猎打了3年，我记得我是16、17、18，这3年。所以读这一段经文呢，说我自己的父亲呢倒影就是这样，他是45岁走的，走的是金矿上面，亲眼看到这个情形，那现实的果报啊，他那个病发的疯狂，人瘦得皮包骨头，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阻不住。看到水就往水里面钻，看到山就往山上跑，所以想到是打猎的国王。我读这个经文之后啊，所以就发心去长寿，知道这个杀业太重，亲身经历的，所以感触非常深。然后看到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无始劫来因果循环，这经上讲的因缘不断，生生世世互相惆怅，没完没了。虽然是无知造作的罪业， 不能说无知就没有果报，无知一样有果报。如果学了佛之后呢，明白这些道理，再去造作了，犯两重罪。再加上一个破戒罪，基本戒律的是五戒不杀生呢，这杀生戒，再加一个破戒罪，没学佛，没有闻到佛法，杀生是性罪，不管你是不受戒，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果报之可怕，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所以我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就是常素啊，吃常素发生。我一生所做的，一般讲修福的事情，我只做三样。放生，帮助病苦。我没有福报，所以这个财力非常有限，有一点供养呢，我做什么事情？放生。捐送给医院里头啊，作为贫苦人的医药费。第三个就是应尽布施，我别的事情不干了。我自己不主张建道场，所以也有果报，没地方住啊，一生住别人的道场也很好，自己没有道场。这个实际上原因呢，是自己福报太小了，做的小好事嘛，小功德嘛，建一个道场要大福报，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在没有学佛的时候造的罪业很深啊，学生时代触佛甚深，我讲给你们听过啊，造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打猎也是阿鼻地狱的罪报啊。所以往年人家说我短命，你单住活佛都说我短命，没有福报，我人很聪明，有一点小智慧，可惜呀，没有福报，短命。他告诉我，我承认了，我相信，以往造的这罪业，受这个果报，命里应该接受的嘛，没什么话说。所以我也不怨天不尤人。甘珠活佛告诉我，他说你这些年呢，讲经说法了，这个功德很大了。他说你不但有福报啊，还很长寿啊。甘珠给我讲这些话，第二年呢，他就往生。他给我是老朋友，老同参。若于背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这种事情叫不孝顺，不但不孝顺父母，而且是背逆父母，在行为上伤害父母。古时候有杀，现在不了。往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这是真的，清朝时代的。说的时候这个年代也久远了，他当时说出 这个地名呢，现在我都记不得。前天有一个这个儿子杀了父亲，这是悖逆父母啊！在当时，清朝下了命令，这个地方的知县、县长撤职啊，还要坐牢，判刑要坐牢。为什么呢？你这个地方官呢，没有把百姓子民教好，这是你们已经到责任啊。所以是地方上的首长的时候撤职查办了啊。巡抚就相当于省长，记过啊，严重的处分。你们做地方官员，地方官叫父母官呢，你怎么会教出这种人出来？这样处分呢还不够啊！再有一个处分是，从前城都有城墙，把城墙撤掉一个角啊，说明你们地方处衙这样一个大不孝的人，这是你们整个都市的耻辱。你的城墙撤掉一个角。所以从前是专制皇帝真负责任的，不是不负责任的。他任命这个地方官员啊，这个省市长要替他负责，把这个善良的风俗保持住，要教化要做好。现在报纸新闻常常报，谁负责？没有人负责了，民主啊，大家都做主啊，大家都做主，大家都不负责任，把责任互相推诿，这个社会怎么能好啊？所以从前演培法师在此地有一次聊天，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到底是赞成君主啊，还是赞成民主？我说我赞成君主啊。他开玩笑，哎，你落伍了。我说我才不落伍了啊！君主跟民主细细的去比较，君主好处多过民主啊。君主是负责任的，民主是不负责任的啊。我说这个话不过分呢，事实摆在面前，君主他要希望他的政权一代一代绵延下去，他一定要做好啊。他的接班人叫太子接班人，是全国最优秀的老师来辅导他，来培植他，使他受最好的教育，懂得爱国家爱人民，懂得为人民谋福利，他这个政权才能够延续，才能够传宗接代。他要做不好，他的政权就被别人他拿去了。所以他是战战兢兢在做。民主选上四年之后交给别人了。他不会想得很长远的。是君主时代的时候，他想的时候做。百年大计，他能想一百年，他想过就一百年；他能想两百年，他就想过两百年。他不能只想几年呢、想几年，他政权非垮台不可。所以我们要用很客观的来观察事实。那么孙中山先生推翻了专制，建立共和，他的构想啊，实在讲非常之好啊。可惜寿命太短啊， 他的这个理念宣扬不够啊。啊，他建立一个政党，用这一个政党啊代替一个家族，他这个理念是这样的，集合君主跟民主的优点，而避免呢君主跟民主的缺点。我对于孙先生很敬仰很佩服啊，是他的是一党专政，啊，这个党里面是民主选出来的，可是专政的由君主的产生啊，所以他取这个古今中外啊，选择这个优点呢，这个淘汰他的缺点呢，用这个方法来治国啊。过去帝王是家族啊，这是一家人来治理这个国家，现在建立一个政党，是想全国有智慧的这些人才结合在一起来治理这个国家啊，用这个方法来代替家族，这个构想很好，不是多党政治啊。想想法想得很好，可惜没有能做啊，懂得他这个理念的不多啊。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理念发扬光大呢？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没读圣贤书啊。如果都能够以中国固有传统这个教育精神，他这个理念能够建立的根深蒂固，那真正是国家民族之幸啊。啊，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看得深，要看得远啊，要有历史的眼光啊。中国人讲史实啊，经问是学问，历史是见识的，你才能对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解一个大概，才能够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失啊，真正为人民、为国家、为众生的谋幸福，治世仁人。那么佛教的经典可以说是究竟圆满智慧的典籍，能够理解的更少啊。为什么不能理解呢？必须把贪嗔痴慢毛病习气淘汰的干干净净，你才能理解，这一点就太难太难了啊。哪一个凡夫没有贪嗔痴啊？儒家明白这个道理，希望你能够克服压制就可以了，他没有叫你断啊。佛法是目的是叫你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不断不行啊。儒家没有超三界，换一句话是只讲到人天，天还是欲界天呢，还没到世界天呢，没有断欲嘛，他欲只是叫你控制住啊，欲不可长啊，有这个多就行了，不要再增长了啊，他叫你这个佛法目的是要超越三界，超越三界一定要断。我们明了，唯有断烦恼，自信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才能现前啊。不断烦恼 决定不能信心。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嘛。那么现在在形式上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的智慧德相上有障碍，佛没有障碍啊。障碍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本来有圆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没有了，智慧变成烦恼。那本来是不生不灭大涅槃的境界，大涅槃变成生死轮回。你是冤枉不冤枉啊？本来有圆满的福德，现在这个福德变成了业障啊！啊，过这么样苦的日子。都是由于不能把这些障碍层层淘汰掉。所以佛教给我们的话是好话了，是真话了啊，叫我们行业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是一条生路，是一条出离六道轮回、脱离苦海的光明大道。这些因因果果我们读了之后要晓得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报。天地在上啊，这个被虐父母过去受这些人间法律的处分，花报果报在地狱啊，这些事情在中国古老的易记里面记载很多，正史里面也有记载。啊，都是事实，都不是假的。那么现在被虐父母的人多了，好像没有果报。啊，诸位还年轻，再等几年看看。看有没有果报现象啊？造作的因呢，没有是什么有果报的。下面这一句，这个我们现在读起来感受就更深了。若遇烧山林木者，是狂迷取死道啊。前一些时候，这个新加坡受着烟雾的灾害。啊，听说马来西亚、印尼这个到处都放火烧山，要知必须要知道，所有一切造作罪业，烧山的罪业是最重。你想想看，那一把野火烧了多少森林，都丧命啊！你打猎不知道要查多少倍呀！啊，打猎我们用什么方法打？没有这个烧山，这个害众生的命多啊！烧的一片山林的时候，杀害众生的总是论百万千万计，那小动物啊，一个都逃不掉啊！这个是在造作一切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的。这个是杀生的，这叫大戒啊！狂迷取死，现世报、花报、果报必定在阿鼻地狱。阿鼻地狱受的那个罪，这个经上讲的， 无数劫，无数劫出来之后，你杀死这些众生，将来偿命了。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堕地狱，地狱罪受了也没事了，那就太便宜你了。欠钱的还钱，欠命的偿命。你说这个因果多可怕！你杀一个众生，你将来要还一条命啊；杀两个，你要偿两条命啊；你杀多少，你将来要偿多少命债。修行正果也不行，不能说是修行正果就没事了，就可以不欠账不还钱，欠命不还命了。那个佛法不是把因果定律破坏了？所以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还有三个月马灭之报啊！你想想看，因果报应，成佛都不能避免。你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安世高在中国还两次命债，前生误伤了人，这一生也被人误伤砍杀死。给我们做证明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他是正果的人，正果的人自己清楚。甘心情愿来还命债，被人傻傻着欢欢喜喜，账了了，账结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被人偷了，被人抢了，被人害了，佛在经常说做偿债想是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神通，不知道过去事情啊，心里想着还债欢欢喜喜，没有一点怨恨心被人骗了，被人坑了，还债想这个账到此地就结了实在讲，不是我欠他的，就是他欠我的，不就是这么桩事情吗？我欠他的很好还了，他欠我的不要了，别再来生再去讨债，那这个讨来讨去不又是没完没了吗？欠别人的还他，人家欠我的不要了，省事啊！这个才是智慧呀，是聪明的做法了所以这一句我们不但要记住，常常要讲给别人听这个杀害生灵的时候决定要偿命你放火烧山，你知道你杀死多少生灵地下那些小的小动物那些蚂蚁小的小动物有多少将来这个还命债，堕在畜生道还命债，还不完呐！一生当中一世短短几十年所造的罪孽，无量劫都还不完呐！太可怕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真正觉悟了，真正有智慧，生活过得再艰苦都没关系。绝不可以占别人一丝毫的便宜一定要存好心行好事，积德修善这一生死了之后来生有好去处来生决定不要堕三恶道，堕三恶道就不得了那么也许有同修要说了，我已经造了这些罪业怎么办呢我自己本身是个例子 是个很好的例子。小时候年轻好吃啊，吃众生肉啊，家里养的这个畜生啊，肉不好吃啊，野肉也好吃啊，啊，天天去打猎。所以招的这个报应，短命的报应啊，短命是现世报，将来堕阿鼻地狱是果报。阿鼻地狱出来一个一个还债啊，你造的因哪里不受果报造应？可是佛告诉我，你只要一口气还没断，你还有救啊，既然造了阿鼻地狱的罪业，佛都有办法救我。问题呢，你相不相信？你要不相信呢，那你就没救了。你要肯相信呢，你还有救。佛告诉你，铲除业障。啊，我们在经上读到，阿舍世王造忤逆罪业啊，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大都交集，破坏僧团，破活活僧，提婆大都触佛身血，这两个恶人啊，阿舍世王到临终的时候才觉悟，知道自己过去造了大错事，错过向佛求忏悔，佛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至诚心啊，真诚忏悔，忏悔的力量啊超过他的业力，他往生极乐世界啊，而且往生的品位很高，佛说的他往生是上品中生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些不服气啊，造作那么重的罪业，往生下下品往生已经算不错了，怎么可能上品中生？才知道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这一念回心，那个人就是至善，真正善人。我们谚语里面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他真回头了，这一回头就超凡入圣啊，超凡入圣就这么说，地狱的罪业不收了，这可以免了。债要不要还呢？要还啊！怎么还法呢？菩萨说法度众生是还债呀、啊。啊，在度众生里面也有很多不如意的遭遇啊，那通通都是还债啊。像释迦牟尼佛，这是如来古地上度众生了，你看他的这个出家徒众里面还有六旬比丘，还有提婆达多啊，天天扰乱他，天天叫他生烦恼，还债呀，过去的冤亲债主 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就表演示范给我们看了啊，他老人家都免不了，我们后世的出家法师有一些人造谣生事毁谤陷害，正常的啊。明朝寒山大师还坐了不少年的牢啊，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面躲了15年呢、啊，那是明心见性的真正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啊，在猎人队里头做下人呢、啊， 都佣人了啊，给他们烧饭洗衣服啊，伺候这些打猎的猎人，时间不是短的，寿年啊，受这么大的屈辱，先是罪业，冤亲债主，你不能不还债。从这些地方，我们想象到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事实真相，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正是所谓呀，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这个时间因缘也是很复杂的因缘果报啊，这个缘总有一天会遇到，总有一天你要受报应。底下这句，若与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凡生鞭挞现受报啊，这个是我们世间啊，就是前夫后母啊，因为子女不是亲生的，往往虐待呀啊，他现在小啊，你虐待他了，他会记恨在心的，将来你老了，他长大了，那报复就来了，你现世报啊！啊，所以佛教我们一个总原则、总纲领，我们要记住：不与一切众生结怨仇，这是总原则、总纲领啊！啊，宁愿受别人的侮辱陷害，我们自己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相，我们这一生呢才能超越三界啊！如无一念冤亲诱人，有一念怀恨的意思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依旧还要搞六道轮回，你跟这些冤亲债主关系没法子脱离啊，生生世世互相报偿，一次比一次残酷啊！你造作之极重的罪业，非常可怕啊！这个《大乘经》里边诸位都读的时候，真是汗毛直竖啊！我们往昔造作的罪业，不但这一生，这一生我们自己知道啊，还有过去生，过去无始啊，累积的这些罪业还得了啊？越想越可怕啊！越想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啊，不得了啊！你要留到这个六道里面。冤亲债主无量无边，哪里有好日子过啊？所以这个世间，我们冷眼观察这个世间，哪一个人不辛苦啊？无论你在这个世间想多大的富贵啊，你虽然想富贵，你的冤亲债主还是报你的啊，仔细观察他们的日子不好过这一这个我们要清楚要明白，我们遇到佛法就找到一条生路啊，找到一条出路啊，脱离生死轮回啊，暂时脱离这些冤亲债主，不是永远脱离的，暂时脱离 啊，脱离之后，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去做菩萨、做佛，回来再还债。在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渡无缘之人。啊，这冤亲债主跟我都有缘呢，将来我都来渡他。啊，那么由此可知，冤亲债主多也不是不好啊。也很好啊，那将来度众生多啊，啊，回过头来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也能脱离苦海。啊，幕后一句“若与亡夫生俗者，说骨肉分离道”，这个也是我亲身经历。那说我干这个事情呢，受这个报应啊！一生当中家人不能团聚，啊，所以这经打开的时候，我造这个因受这个果报，你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亲身经历感受非常之深。再看底下一段，若欲回谤三宝者，说朦胧音哑道。那么这些话，佛在经上讲的，都是讲的话报啊，果报在地狱。我们把这个底下这一句合起来看，若于轻法慢教者，说永出卧道道。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讲，轻视佛法，怠慢弘法，这个教是弘法立身。对于这些事情啊，轻慢心来看待啊，换一换不重视啊。为什么有这么重的果报？那么从佛法我们也能想到联想到世法，在世法里面，教育是根本的，个人幸福的根本，家庭美满的根本，社会安定的根本，世界和平的根本。你把根本摧毁了，你这个世界怎么会不乱呢？儒家的教学是个实实在在话了，虽然中国教育政策方向目标汉武帝制定，国家采取这个为教学宗旨，一直到满清，你看朝代不断的在变更，中国教学的政策没有变更，两千年没有变更的。如果这个时候国家真正去执行，能够多做几分，国泰民安；如果不重视了，天下大乱。这个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很明显的证据啊！学习里面跟我们讲的，建国君民， 教学文献呢一点都不错。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全国人民，什么最重要？教育，教学为先的。如果是轻法滥教，那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不是以法来治国啊，西方人家讲法治，我们中国人比较高明的，中理智啊。中国自古以来是讲道德仁义礼，用这五个字来治天下，来治国礼之用何为贵？我们佛法讲六合敬，那他虽不然不讲六合，他至少讲三合。这个我们今天到北京去看看清朝的故宫啊，这个故宫是元明清三代，三代这个皇宫都是在一个地方啊，700多年了。你看看它的最主要的建筑物，我们民间讲啊，金銮殿的，其实它不叫金銮殿，太和殿，它讲和啊。啊，太和殿后面中和殿，在后面保和殿，你看看什么意思？帝王有智慧也，聪明啊，以和治天下。你看这个意义多深啊，多远啊！所以他能够想过260多年，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清朝慈禧末年这些皇帝还遵守老祖宗这些原理原则，今天还是清朝天下，还是大清国，他怎么会亡国呢？啊，非常可惜啊，末代子孙把祖宗的教训啊忘掉了，自意所为，他才会亡国。所以根据中国教育的原理原则，一个朝廷建立可以延续千年万世，你只要照做，老百姓人人都相符，不会想到要推翻你的政权。不是，你政权太好了嘛，政府太好了，得到全民的拥护嘛，你只做的不满意，背逆人心呢，人才会造反呢。啊，你能够顺人心，啊，能够一切，真是爱民如此，一切都能够照顾很周到，啊，爱护他，关怀他，全心全力去照顾他的生活，哪有不得人民拥护？你这个政权是千年万世，理所当然嘛。你不爱人民，你糟蹋人民，不保护人民，不顾人民的死活，那人民当然造反了。历史是一面虚名的镜子，经验是学问的，历史是见识，是给我们做证明的。佛陀的教育对中国社会治乱的影响也非常鲜明。你看中国在历朝哪个朝代最兴旺的时候， 佛法最兴盛啊，这个朝代最衰败的时候，那佛法也就衰败。这个里面互为因果啊。为什么有现象呢？佛法教人善，佛法兴旺，人心善良啊。佛法衰微，换一句话说，幸福的人少了，善人少了，善心少了，作恶的人多了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历代的帝王没有一个不认真努力来学习，将佛法发扬光大，佛教育普遍推行到民间啊，造成社会良好的风气啊，人人懂得因果报应，起心动念自然会受念，不用法律啊。这个绝对不是愚民政策，绝对不是欺骗老百姓啊！这个叫真理啊，事实真相啊！底下这一句，若欲破用常住者，设一劫轮回地狱报。破用常住前面讲过，这是属于道界道常住屋，佛教经上造什么样的重病，佛菩萨都能救。偷盗常住屋，佛不能救。那我们要犯这个罪怎么办？这个罪很容易犯的，我们偷盗，盗一个人戒罪轻松啊，将来还债还一个人啊。如果盗国家的，那事情可麻烦了。将来还债啊，要还这一国之人，那他们都是债主啊。国家财务从哪里来？人民纳税来的，所以个个都是这个主人。将来说还债的时候，那你一个一个还吧。中国有13亿人，你13亿人都是你的债主，你可有的还。佛门里面这个常住更不得了，但是诸位要晓得，现在事实不如是。我过去在台湾讲经的时候，有一个老居士，这老居士已经不在了，往生好多年了。有一次他特别请我吃饭，啊，就请我一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在馆子吃饭。老居士，你今天请我什么意思啊？哎，他说我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要向法师请教。啊，什么问题？他这个破活活身呐，到常住屋啊，这个堕阿鼻地狱永远不能翻身呐，这个怎么办呢？哦，我听了之后，我笑了一笑，我说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破活活身？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我这一问呢，他回想的时候也呆了。我说我一生啊，到处讲经说法，我没有遇到活活身的啊。为什么？出家人在那里都吵架， 都是，你在哪里遇到一个活生的？说现在常住屋是什么常住吗？那个庙是他自己家了，他不是社方常住了。我们到那去挂个单都不行啊，他都不能啊，那算什么常住屋？那是他的家吗？我这一说，他才恍然大悟。我说他那个破活化身的事不是破，是破他一家。啊，到常住是到他一家，那个最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这个寺庙里住三个人、五个人，那将来还三五个人债。我说我一生没有遇到活化身团，没有遇到这个十方这个常住的道场，没遇到。你遇到告诉我。他以后想想也没遇到。我说那好了，我吃饭吃饭。啊，所以现代庙呢叫子孙庙啊、小庙啊，变质了，不是十方常住啊。那么将来居士林这里这个弥陀僧建筑，那是十方常住。你这个理念要到去他这屋里说，戒罪的就是此经上所说的。新加坡居士林这个道场，虽然是在家居士主办的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啊，佛门四众弟子都可以在这里挂单，啊，他都不拒绝。弥陀尊建立之后，那更殊胜。啊，林木元居士告诉我。任何国家地区念佛的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只要拿到新加坡获法的居留，这个道场都供应。你在这个里面老实念佛，四世供养，一直供养你到往生。这个是常住啊，这真正是十方常住啊。啊，那么居士林，你们现在看下面的斋堂，每一天三餐流水席的供应，啊，吃饭不要钱的，不管你是信佛还是不信佛，你来都有的吃，啊，甚至你谤佛毁谤佛法，你进来也给你吃，啊，绝对没有排斥的。啊，所以居士林我们在那看的时候，有很多是外教的、基督教、天主教的父亲都来吃，一律不供养，平等供养啊，这是十方常住啊。啊，所以那个地方吃饭一天三餐你尽量去吃，你可不能把里面的米呀菜偷偷带一点回去，那个麻烦大了，那个戒罪就是像十方常住戒罪，不可以的。啊，你是人家开素菜馆的时候开这个馆子，你到里面东西倒偷倒的时候，那个罪很小啊，那个没有什么。居士林这个十方道场，这个戒罪就重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十方常住，还真的只有居士林一个呀。哎，他只有一个条件，以真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就可以常住在这个道场。可是现在人不老实啊，为了防范弊病期间，有些人假装到这来念佛，啊，来接受供养，那我们不是被骗了，被蒙蔽了吗？所以他的规矩是让你天天要到念佛堂，念佛堂念佛，住在这个地方呢，也要点名的，三次 没那么连续三次没有到念佛堂去，就请你清淡了，请你走路了，这你不收留你了啊！你要应当在念佛堂每一堂课都不缺啊，这个地方常住欢喜供养你啊，你是真正为了生死，真正为出生界啊，真正为求生净土，欢喜供养你啊！所以这个语言呢，无比的殊胜的。啊，我们讲华严的时候，给诸位提过啊，毗卢遮那佛尽力华藏世界，供养成就这些修行人啊，阿弥陀佛尽力极乐世界。帮助一些念佛人成就他祝福，今天居士里建立这个道场，成就世界各个地区的念佛人，帮助你往生净土，不可思议啊！这个真正是世间稀有难逢的道场。我们不敢说绝后啊，这是实在是空前的，居士界的道场啊，非常稀有难得啊，所以这个常住物我们要明了啊，这个里头的因果不可思议。若于物反物生者，说永在出生报啊，这个物是远无。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翻淫欲界啊，物是毁谤啊，这毁谤出家人啊，这个是永在出生报，永在出生报也是地狱报出来之后是出生报，这个果报啊，决定是在地狱啊。这个青年法师在这一段这个文里面呢，他引用这个《圣天子经》里头有一段话说啊，嘱咐我们呢流通这部经。若有法师流通此经，怎么叫流通啊？是不是我们多印一点送人叫流通？不是，那个范围太窄小了，依教奉行叫流通啊。我们自己要做出样子给人看，这叫流通啊。这很用啊，才能真正利益众生呢 啊这是经常常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啊，真正是依教奉行，彻底依教奉行。那么这个法师所在之处，经典所在之处，道场所在之处，就是诸佛如来所在之处，这个功德利益佛菩萨都说不清，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经文，若欲汤火转着上升者，说轮回地产报啊。那么这下面讲的是杂业报，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是恶业， 这个我们多了感慨万千了，都造过啊。炭火是什么呢？那众生肉在煮啊，切肉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啊，斩竹啊，我们今天杀害众生呢，吃众生肉啊。佛在经上讲了，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呢，将来我们死了做畜生道，他做人也把我们一块一块粘着吃啊。轮回地产报啊，我们今天吃他的肉，将来他吃我们的肉啊。互相愁肠，没完没了。现在这个时间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杀业太重。不但这些众生吃肉，还要吃活的。你是怎么的？现在灾难为什么比过去多了很多倍？我们冷静地想想，50年前、60年前，抗战以前以及抗战期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个时候人民生活很苦啊，农村里面大概一个月才有一次肉啊，在卖肉的。哪里是天天有肉吃啊？不可能的事情啊！几个乡村，一个月杀一头猪啊！杀猪的时候找一个高树，树上这个说绑个竹竿，这竹竿呢挂一个幌子。大家看到哦，今天这里有肉卖，才跑到那个地方去买个半斤一斤肉啊，一个月才吃到一次啊。只有过年的时候那几天，才天天有肉食吃啊，所以小孩都盼望过年。现在是天天过年，天天吃肉，天天杀生，那个灾难果报立刻就现前了。我们要很冷静的去观察了，去思维，你就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天灾人祸频繁不断，触目惊心，不知道来源，这愚昧无知。事出世间圣人所说的不相信，不读圣贤书，不相信圣贤人所说的话，自以为聪明智慧超过古人，古人落伍了，现在人智慧聪明超过古人太多太多了，古人点油灯呢，哪有现在这个电灯这么明亮呢？现在人比古人聪明啊， 们说的整整有词，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没道理。像古人聪明智慧能不能发展现代科技呢？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为什么不做呢？他有他的大道理在。如果2000年前就开始做了，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所以他们不肯发展，希望这个世人在这个世间长治久安呐。过一点真正人的生活。现在人不是过的人的生活，是过着机械科技努力的生活，哪里是人的生活？人情味道没有了，你做梦你都想不到了。我们读古书，你看古人的文章啊，文学作品，从前人生活一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多美呀！现在人生活怎么着？生活在妖魔鬼怪里头啊！我是没有接触啊，偶尔在这个电视里面看看那歌舞的画面，那什么妖魔鬼怪呀、啊！你看看那个声音，鬼哭狼嚎啊！这么个日子啊，他们在享受，我们看着可怜了，那完全那种疯狂啊，就像那个吸毒啊，打吗啡变成那个样子，那哪里是人的样子？反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警觉，高度的警觉啊！这一整一句，我们在厨房里面工作的看到，你能不能不惊心动魄了？啊！所以《地藏经》这段经文读过之后，我决定不敢再吃肉，不敢再杀生。那我们学佛，我虽然懂明白这个道理，家里人不相信啊，家里人还要吃肉啊，天天还要给他切，还要给他斩啊，还要给他们做啊，怎么办呢？那我就劝你，每天最好把《地藏经》念一遍呢，给家人回向。你有真诚心，三宝加持，将来慢慢他的念头会转过来。真诚就能感动人了，真诚心呢，带着一家了，这一家都是冤亲债主嘛，我不吃还要替他做吧，是冤亲债主嘛，所以你要带他回向啊，要带他求忏悔呀。假至时日，他会感动，他会回头，他不能回头，没有感动，我们的真诚心不够，我们这个力量没达到，要这辈子死啊，一定要找出时间替他求忏悔啊，多拜地藏菩萨啊，能够每天拜300拜，拜1000拜。至诚心求忏悔才消业障啊，当你修持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啊，回向加持他，希望他们早生善道啊。第二个回向，希望家里面人能够消除业障， 智慧，断恶修善，永远不失中存入。你在家庭里面就行菩萨道了，那个家庭就是你的道场啊。度众生先亲人度家人，然后度你的亲戚朋友邻里乡党，你要做出来给人看。这样你求佛连家人都不能得度，你没什么成就，你成就很有限。你要能感动你一家人，你的学佛才算是有一点成就，有一点成绩。你的一家人不能受感动，你没有成绩可言。愿意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饱啊，破戒大家好懂，犯斋什么叫斋？现在一般人呢，把这个斋啊，以为素食就是斋，吃斋的，其实错了。这个斋啊，在我佛法里面讲，过中不食，不是过午啊，过午是错的，这现在一般人家吃午，这个不对的。过中不食，日中啊，如果说午是一点到一点钟是午时，午时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过中不食，日中啊，所以持斋的人。在现代最好用天文日历，因为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啊，这个日中的时间每一天都有时差啊，就天文日历了是最可靠的啊，几点几分几秒日中啊，你不能过中啊，这个才能真正叫吃斋，吃斋是那饭斋，这个是有结果的。佛菩萨吃斋也是做给众生看的，世间人没有不贪吃啊，一天三餐还要吃点心，还要吃宵夜啊，这都是过失啊，在饮食里面不知不觉造许许多多罪业，他不知道啊，请出家人事先一个榜样给他看，你们一天吃那么多，讲求那么多的营养，身体并不怎么好嘛。啊，我们一天吃一餐，身体不比你差吗？啊，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觉悟啊。啊，真正能够明了养生之道。啊，现在人养生的要吸收许许多多的营养，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讲营养，中国大陆有些贫穷落后啊，他懂得什么营养啊？啊，可是很奇怪啊，都长寿啊，啊，农村里头寿命很长啊，活一百多岁的人很多啊。我过去住在美国，好像大陆是刚开放的。大概是刚刚开放没多久， 美国曾经派了一些人到中国大陆上去调查，去研究为什么中国人这个卫生程度那么差能长寿啊，美国人是样样都讲求还短命，他们就研究这个道理，研究不出来啊。看他们这个生活是隐居的时候，那跟美国的这个标准来比的话相差太远了，但是中国人长寿啊，用什么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研究不透啊，他不懂啊。那长寿原因在哪里？心地清净啊，妄念少嘛，烦恼是真正要人命的呀。啊，美国人的烦恼很重很重啊！你看美国的年轻人，啊，大概在25岁以前还可以看，啊，还很好看。30岁以后嘛，不管了。你看那个念头上那个皱纹，一条一条的，好多条。我们中国看你们都没皱纹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皱纹呢？烦恼太多了，多在哪里呢？生活的压力。你要知道美国人的生活过得好像是很好，都是负债来的啊，买房屋贷款啊，房屋就要付多少呢？1/10都不要了，你比如10万块钱的房子，付5000块钱就可以了。然后呢，20年、30年慢慢付清，连利息月月还。啊，向银行贷款的。啊，你们家里所用的东西，他开的汽车，啊，冰箱，甚至于告诉你，买吃的东西都是赊账下来的。啊，你买吃的东西，买菜买米什么的，信用卡了，信用卡是银行给你的，那银行赊账啊。你辛辛苦苦努力去工作，每一天工作是还银行的账，还保险公司的账啊，所以他们天天一生在那工作是还账啊。你就想他的这个生活压力多重啊，所以他要很认真努力工作。他不敢懈怠，不敢偷懒啊，为什么呢？一偷懒一懈怠，公司马上把你开除，你一切都完了，你这个家所有一切银行没收了，保险公司没收了，他就拍卖了啊，来还债。所以他们的日子好辛苦好可怜啊。你不在外国居住，你不了解他们生活状况啊，苦得很啊。我第一次回到祖国访问啊，陪同韩馆长啊到他的故乡大连啊，那边有不少亲戚朋友来接待啊，请我们吃饭啊，他们知道我们从美国回来的哦，非常羡慕我啊！我告诉他了，我说美国人生活不如你们呢，他不相信。他说我欺骗他，难为他。我回过头来反问他，那时候在座大概有30多个人，我说你们30几位，我问你们哪一位呀是负债过日子的？他们彼此互相看看，一个都没有。美国人怎么能比在那里啊？美国人从生下来就负债，死掉都还不清啊！啊，是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过的虽然是好像是表面上比他贫穷，你们有洋房，没有汽车。你们下了工之后，几个朋友在一块，几粒花生米，喝老酒，轻轻松松在聊天。外国人有这闲情逸致没有啊？一生呢，一天都过不能过这个生活啊。 啊，那个头脑一听到我紧张的不得了啊！啊，所以外国人很容易衰老啊，原因在此地。啊，他们的文化背景我们了解，啊，就是在讲他们非常羡慕东方人啊。你看，我们还有积蓄，啊，还能攒一点钱，他们没有啊。每个人家庭里面找到20块现金了不起了，家里这么多钱啊！我给大家说都是实话啊！我在美国住了15年啊，走过许多大城市啊，这经济风暴，你看全世界受到这个打击。中国人受的影响少，为什么？中国人不负债，没有向银行贷款呢，没有借钱呢，没有压力。今天全世界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经济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讲的高利贷啊，借贷最后被他逼死啊，他让你痛快一时，最后就要你命。这我们人眼旁观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人有福啊，自己要明白，要懂得，要自卖。今天这个中国还不能得到安定，那是有别有原因的啊。如果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能够运用得很妥当，所有一切人为自然灾害都可以避免。啊，可以做到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国家，给世界所有国家做模范，做榜样。最终的目的到世界和平，世界大同。这是中国人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最真实的意义，我们要努力之中啊，出家人把出家人的本分做好就行啊。印光大师所讲的动人尽分，行邪存诚，身心因果，天下就太平。他老人家这几句话确确实实能救末法时期9000年一切不幸。下面的经文是：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却缺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大苦里头求不得苦。你有求，为什么求不得？有原因啊。非礼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讲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啊，不合情理法的毁用。毁是什么？毁坏啊，用是你得到的享用啊，你的享受啊，你今天一切的享受，无论是物质精神的享受，这种享受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后面你的果报就是不如意啊，求不得苦啊。若欲与我共高者，说卑师下贱道啊，共高我们啊，他得的果报是下贱的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啊，很明显了 自己有权有地位的时候，啊，傲慢，盛气凌人。啊，然后一转眼之间呢，他这个地位失掉，失掉再去找一个小小差事糊口生活，啊，马上地位掉下来了，被人家换食了，国报了，是接线世道啊，不必等到来世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好不容易爬上一个高的阶位，遇到一个经济风暴，马上裁员，工作一切丢掉了，找个小差事糊口，听人家使唤。啊，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你只要仔细观察，很多。啊，不知道自卑尊人。在上位对于底下的干部都要尊重，不能任性使唤，以后果报不好啊。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不舌报，这个是两舌是挑拨别人斗乱，使彼此两方面不好，造作这种罪，造这个罪业的人多啊，目的为了自己从中取利啊，斗乱两方，挑拨是非啊，这个果报前面曾经说过啊，这是属于口业啊，入口念舌都在地狱，就是八邪地狱。地狱果报出来之后，再多出生，出生的有五邪，有恶邪的，还要受这个果报。若遇邪见者，是边地受三报，邪知邪见，邪之间。也要看他造业前身挂下，如果他影响别人少，他的报就轻；如果这个邪知邪见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那他的报就多啊。所以有人问我，这邪知邪见的人写出来的文字，他的文章写出来的书，误导这些众生，将来他要堕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啊？我给他说，我也是根据佛经上讲，这个世间呢，他所出的这些书啊，一本都没有了，他才可以脱离地狱。如果还有哪个图书馆藏着一本，那就糟了，他就不能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他的东西越印得多就越糟糕，他的罪就越重，他影响的人多，影响的时间久啊，不得了啊，这个罪过啊。所以我们说话要小心啊，要有录音的话，那就跟你说一样啊，什么时候你这个录音带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完全没有了，你在地狱层出来，还有一套有人保存，你就地狱造了啊，你就脱不了地狱啊。古人常讲啊，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一点都不错啊。所以菩萨教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听不清楚最好啊，不管他讲什么，阿弥陀佛，你一句话就回去了啊，比什么都好啊。为什么没有听的必要吗？ 都是无意义的，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通通都是无意义。你听他干什么啊？老师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听这些是是非非闲言闲语一定搞六道轮回啊，增长自己的罪业，划不来。边地受生，这个边地就是现在所谓是文化落后的地区啊，这个叫边地。从人这一生当中要生在文化落后地区，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怎么能不愚痴？愚痴必定造作罪，所以这个果报很可怕了。请看底下这段经文，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如是等，这直上来所说的等，太多太多了，数之不尽。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卧席结果，百千报应，经出略述。略述是做一个概略的报告，这一段是讲我们现前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意义，身口意天天在造作，身造的是啥道业？我没有造啥，你天天吃肉就是啥事？我没有杀生呢，只是吃肉啊！你不吃肉，人家怎么会杀生啊？啊，现代人大概因为不相信因果了啊，恣意杀害，恣意杀旦。从前，你看我们乡下，我不是跟你讲了，一个月杀一条猪啊，那个杀猪的人。在杀猪的时候都给猪啊念咒了，告诉他了，他说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我不宰，你想吃的就讨债了。你看他很聪明啊，屠夫啊把这个罪报的时候都推到吃肉的人身上，你想吃的是讨债。啊，所以你吃肉他才杀生呢，你不吃肉他就不杀了。啊，所以吃肉是间接的杀生。还是天天在造杀业，道业淫业没有法子避免的。口四种业，妄语、念舌、恶口、绮语，哪个不造？意业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所以我们今天观察这个世界，为什么社会一年比一年乱，灾害一年比一年多， 真正的原因呢，就是一切众生生于业，就恶业年年在增长，那就还得了，这是因。太可怕了，止都止不住啊！别说消业障，怎么消得了？天天增长，怎么能没有果报呢？恶习结果，生于业造的这个十种恶业。恶业习气累积，果报就现前了。这果报天灾人祸啊，三途八难啊！三途八难是这么来的啊？百千报应，这个百千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报应。前面是略说而已，我们自己今天在这一生当中要真正想脱离三界，从什么地方改起呢？从心地里面改起，心要做到纯善，心无恶念。什么恶呢？是恶，这是最简单的，没有这个意念，意无邪思，这是心地法门。念念依教奉行，佛在经上教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说不可以做的，我们连这个念头都不生，自己才能自度啊，才真正有把握啊！纵然这一生不往生净土，不求生净土，来生决定的是人天福报啊，不会得三途啊。纵然我们今天身口没有恶行，意还有恶念，还有邪思，给诸位说，依旧搞三途的了。所以过去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念头是根本啊。如果你喜欢堕三恶道，受无数界的苦难，好了，那你呀，这个恶念邪思啊还可以保留。如果你觉得无数界的三途之苦，你看到害怕、恐怖，不愿意受，你今天从念头上带过来，标准《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很好的标准了。我们今天净宗同学为什么每天晚课我们选择《无量寿经》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里面所讲的跟地藏经讲的是一样啊。啊，那是善恶的标准呢，不能不知道啊。恶一定要断，断不了也要断啊，非断不行。你不断，你就决定堕地狱，你自己一定要明了，不断是决定堕地狱。 没有第二条路子好走。地狱出来之后，像经上讲的这些果报你都得要受啊。你要想自己不堕地狱，这一生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你一定要做，非做不可。别人做不做与我不相干。修行这条路上，佛祖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过人生死过人了啊，谁都不能代替谁啊。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啊。修什么呢？改心呢，这是真修啊。你心改了，你的行当然就改了啊。行上做得像那个样子，心里没改不行啊。戒罪是从心上戒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再看我后面这一段，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前面是讲造业啊，前面这个啊，真的这个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地藏菩萨明了。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菩萨明了，我们今天也明了，我们要效法地藏菩萨，要学习地藏菩萨。如菩萨一样，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话是什么呢？众生接受教导就能够回头断恶向善，化了啊。这个化是教的结果，教是因，化是果。化恶念为善，化烦恼为菩提啊，化凡夫为菩萨。你的教学就达到目的了啊，就真正的有了成果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度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静皆速，无有出息。佛在此地说实话，经上讲的这些报应，现世报、花报，死了之后决定堕地狱。什么时候来处理呢？动静皆速。前面给我们讲了无量劫，无有出期，出期是决定有。为什么说无有？太长了，不是短时间也能够出得来的。是故无等，因为这个缘故，佛劝导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发心呢，护持护世的，你们这些人护人护国，无令世度众业迷惑众生。这个青年大师注解里头 有一句话说，当然他也是根据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经上是旧皮喻经，里面说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说世间61万岁是地狱的一天，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给这个大专学生讲，说到地狱，地狱的一天呢是人间2700年，都说的都是有根据的，2700年大概是小地狱，是小地狱，说太多了会把人吓坏了。那么佛在这个经上讲的地狱一天呢，是我们人间61万年。古时候这个印度译有三种，10万也叫译，100万也叫译，万也叫译。我们算最小的吧，10万算译吧。60亿万岁，60再乘上个10啊，我们这个世间一听啊，所以地狱能去吗？这是说的无间大地狱这么长，我们造作地狱的罪业很容易，你现在去造，你将来受的苦报怎么得了？佛在这个经上嘱咐四大天王护国护人，不要让世间这种种罪业迷惑众生。我们听了这个话，首先呢要自己真正反省，给诸位说先体验反省，佛门里面定下早晚功课，我跟大家说过，早课提醒你自己，晚课就是反省。晚课在礼诵都转到经文的时候要认真反省，经上教给我们要做的做到没有，教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回放了没有，这是你真正做早晚功课啊，不是早晚功课把这个经念一遍给佛菩萨听了，那就完全错了，佛菩萨哪里要听这个东西啊。欲度众生呢，先度自己，自己不造恶业，自己决定不堕三恶道，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如果说自身不保去帮助别人，那也这回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脚跟站稳，绝不堕三恶道，而且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决定不生这个。而且是决定可以自在往生。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呢？业障消了嘛。怎么消呢？心里头没有一个恶念，意里面没有一个邪思，你就有把握了。往生没有病苦啊。现前没有病痛啊。没有病痛，花报。往生没有变苦，果报啊！为什么别人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他之所以能做到，没有别的，就是心里头没有恶念，意里头没有邪思，就凭这。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扩张而退。世尊给他这么一开始， 四天王听了之后流眼泪，悲叹，悲叹两个意思，一个悲叹众生这个业习太重太重啊，第二个意思是自己责任太重了，我们要帮助众生先要帮助自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